心，至少能潇洒地离去。狂风暴雨云淡风轻，一生总有许多遭遇，生命不可能完美，感谢你让我变聪明。对比心容易，我真的佩服我自己，笑比哭美丽，我不想脆弱的老去，宁愿放弃不愿灰心。你打开窗让我清醒，生命如此的完整，何苦再折磨彼此。我爱过你，我恨过你，刻骨铭心都已痊愈。男人学不会怎样的女人值得被爱被珍惜。我爱过你，我不愿恨你，让一切过去，因为回忆需要更多的勇气。想脆弱的老去，宁愿放弃不愿灰心。你打开窗让我清醒，生命如此的完整，何苦再折磨彼此。我爱过你，我恨过你，刻骨铭心都已痊愈。男人学心渐渐透明，你不会再看到我的忧郁。 Shit!